哦，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，努力在70年代、哎、 发现啊，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 花自然会开。哦，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30岁到头来不算老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、哦、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，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、啊、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， 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 还有分别吗？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 也很可爱的。 你说你， 我不敢讲， 笨小孩。 哦吼吼，哎， 急死我了，再来啦！ 哦吼吼，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，怎么想也不明白。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，结果我没有你好。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只是晚上 你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人头客栈， 人头客栈， 人头客栈， 人头客栈， 人头客栈开张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！ 先头客栈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7:13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对，这首歌来自王杰的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。昨天呀是入伏的第一天，大家有吃饺子吗？然后啊，今天小二就推了一篇文章，是关于这个吃饺子的。顿时间呀就勾起了貂蝉太多的回忆，也可以说很多记忆了。所以呢，今天貂蝉临时决定，我们来说一说饺子的问题。你喜欢吃饺子吗？你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啊？是这个素馅的还是肉馅的？是韭菜鸡蛋呢还是猪肉大葱的还是鱼肉馅的？等等等等，太多了哈。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虽然你影子还出现。我 饺子呢有水饺、蒸饺、煎饺等分类，是中国的古老传统面食之一。相传啊，饺子是中国东汉南阳医圣张仲景发明的，距今呢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。1800多年了呀，真是太久远了。饺子深受中国广大人民的喜爱，是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每年春节必吃的年节食品，是许多省市在冬至吃饺子的习惯。在东北有句谚语啊，说舒服不如倒着，好吃不如饺子，可见东北人对饺子的喜爱。不仅春节要吃饺子哈，除夕要吃饺子，冬至吃饺子，立冬吃饺子，然后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也要吃饺子。真的可以说中国是逢节就要吃饺子，是不是？因为饺子它都有很好的寓意。

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上家让我扣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闲头客栈开门喽！ 你取代前一秒生命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我们来继续来聊一聊饺子的问题哈。说饺子的历史沿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你说人们常常啊，在这个鸡如意、糖花生、枣和栗子包在饺子馅儿当中，说吃到如意、吃到糖的人，说来年的日子更甜美；吃到花生的人将幸福长寿；吃到枣和粽子的人呢，将早生贵子。有的地方啊，比如说在吃枣，同时还会配上一些副食以表吉利，比如说吃豆腐象征着全家幸福，吃柿饼象征着事事如意，吃三鲜菜象征着三阳开泰。而且南方啊，有些地方过年的时候还会打一些鸡蛋，加热做在外皮包上的馅儿，称之为蛋饺。其实到这儿，很多人就会想到冬天吃饺子可能会包上一些钢镚在里头，就寓意着呀，能吃到这个钱的话呢，就能寓意着明年的一年呢会一帆风顺，能够发大财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比较好的一个寓意在里头吧，也是希望着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好。其实说到饺子啊，刚才在节目之前呢，貂蝉有问同事啊，说哎，你吃过糖饺子吗？我们同事就摇头说没吃过。因为貂蝉啊是一个不太喜欢吃馅儿的这么一个人，不太喜欢吃饺子，也不太喜欢吃包子，包括一些馅儿饼啊，所以呢我喜欢吃糖饺子。听众朋友们有吃过的吗？如果没吃过的话啊，回家可以尝试着包一下哈，是甜的，就是把这个白糖啊或者是红糖掺上一点点面，然后包在饺子里面，就是可以跟那些普通的饺子一起去煮，然后只不过它煮熟了呢是甜的，是甜饺子，也很好吃啊。貂蝉每次我父母给我包饺子的时候呢，我一定让他们给我包几个糖饺子吃。其实中国还有句话呀，说是上车饺子下车面，对，有听说过这一句话吧？就是貂蝉啊以前外出上学嘛，每次回家在家吃最后一顿饭一定是饺子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吧。而且现在呢，饺子也就是经过很多的改变嘛，从传统的很普通的这个白面的面皮的饺子呢，包括现在演变成了有绿色的、红色的、黄色等等啊。这个绿色的饺子皮呢是用菠菜汁然后掺在面里头，黄色呢可以是这个胡萝卜汁，红色呢可能是这个玫瑰花瓣汁等等等等的吧，然后演变了很多不同颜色的饺子，包起来呢也很好看。还有像小二推的这篇文章有玫瑰花煎饺，这个皮儿是玫瑰花样子的，这个也是貂蝉第一次见到啊。说是漂亮的玫瑰花煎饺，号称是最浪漫的饺子，不仅外形美丽好看，而且做起来呢也很简单。如果想学的话呢，不妨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学习一下这个玫瑰花的饺子到底怎么做。那么这一时间啊，如果你喜欢吃饺子的话，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呢？来告诉貂蝉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刚才啊，这位叫季春华的朋友留言说，传统猪肉丁配上茴香，昨天吃了7个，哎呦，去亲戚家串门，赶上我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的，又吃了5个。看来你还是挺喜欢吃饺子的。吃到这个茴香馅的饺子啊，可能很多人吃不惯啊，因为貂蝉就吃不惯这个茴香的这个香味儿。可能喜欢吃的朋友就特别的喜欢吃这个茴香馅的饺子，包括我的妈妈、我的姥姥都特别的喜欢吃。OK， 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胡夏的《那些年》。 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里。 好音乐，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客栈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去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上家让我坑呀？方麻过来吧，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你爱咖啡，低调的感觉，偏爱手机的音乐，怪得很。 北京时间的17:38，欢迎继续回来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对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饺子啊。说饺子是古老的汉族传统的面食，距今呢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，很久远啊。说饺子呢已经不是一种美食了，更是中华美食的代表，也可以说是在中华美食占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，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诉求。饺子馅儿呢有很多种，有鲜的，有肉的，还有韭菜鸡蛋的，有这个猪肉大葱的，等等等等，太多了哈。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说几个比较奇葩的饺子馅儿，看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。哎，那说到第一个啊，是黄瓜鸡蛋馅儿的，貂蝉看到这个馅儿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，这个黄瓜是切成什么样的呢？也会像跟白菜一样把水分都要挤出来吗？也是需要剁碎吗？那黄瓜不都是水分吗？那这样的话，不都是成鸡蛋馅儿的吗？所以说啊，这个黄瓜鸡蛋馅儿的，你能脑补出它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的吗？哎呀，来说到这个香菜肉饺子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普通的了哈。如果喜欢吃香菜的这个香味的话呢，香菜肉饺子应该很多人能可以接受的。但是不喜欢吃香菜的，能接受这个香菜肉饺子吗？真的是想想就够了，是不是？来说到这个呀，果味饺子，水果馅的，你听说过吗？其实啊，像汤圆一样，可能在很多年前啊，就是人们吃的汤圆都只是芝麻馅的，而到现在啊，汤圆有这个水果馅的，包括栗子馅的、蛋黄馅的，简直太多了。而如今饺子也演变成了很多很多奇葩馅的。说啊，据说这个莫斯科和思密达的朋友们吃的饺子跟闹着玩似的，什么黑莓馅的、水蜜桃馅的，还有巧克力馅的、苹果香蕉馅儿的，能好吃吗？这个是不是不能蘸着醋和蒜吃啊？是不是会串味儿啊？我觉得这些果味饺子可能连自己都感觉自己不像是饺子了。OK， 开个玩笑，继续来说到这个西葫芦辣条馅儿的，辣条还能做成饺子呢？这个真是太奇葩了。说当凤凰辣条遇上西葫芦，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？辣条的麻辣再蘸点醋，还有比这个更重口味的吗？如果这个能承受得住的话，可以回家试一试这个西葫芦辣条馅儿，这个嚼劲儿啊肯定特别好。OK， 来说到这个呀，牛肉西红柿，这个不是面吗？这个牛肉西红柿还能做成饺子吗？大家一直都以为这个牛肉面和西红柿是很配的，说这样的水饺恐怕也不能蘸着醋和蒜吃了。味道怎么样？如果有勇气的小伙伴们可以回家尝试一下牛肉西红柿馅的，如果包成功的话，味道也应该不错哈。其实啊，说到饺子，有的说这个到了冬至要吃饺子，一冬都不会冻掉耳朵。各种各样的这种对饺子的寓意呢，真的是也代表了饺子在中华美食的这个传承下呀，占据了太重要的位置了。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口评率很高的一个饺子，在吃饺子的店啊，

胸口角温柔，只找到一片山脉，没有弧度的笑容，没有温度的手，慢慢倾斜的天空，正迅速压垮成我。 OK， 欢迎继续回来，闲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刚才呀、啊，坤又给我留言了，他说。还是说说我家柚子爱吃的馅儿吧，我家一吃饺子柚子就会说怎么又吃饺子呀但是啊，就是超爱吃韭菜鸡蛋的包子馅儿饼，只要是韭菜鸡蛋的绝对是吃的小肚子溜圆呀对啊，貂蝉也喜欢吃韭菜鸡蛋的素馅儿嘛，蘸上醋啊，放点辣椒油，嗯，好吃。其实这么热的天呀、啊，吃点饺子的话也挺好的，也不是很热，嗯，值得推荐。说到饺子啊，你认为只有中国才有饺子吗？当然不是，你想不到啊，世界上其他诸多国家也都吃饺子。那说一下这个波兰的饺子吧，他说波兰的饺子皮薄馅儿厚，玲珑剔透的，为波兰的美食呢全都添上了最为华丽的一笔。他们的制作方法呢很简单，就是用温水将面粉和少量的薯粉混合揉成面团，用玻璃杯口将它们切成大小均匀的饺子皮儿，然后包上土豆泥和煎洋葱，最后放到锅里面煎或者煮就可以了。哦，他们是吃土豆泥和洋葱馅儿的，这个中国好像是没有哈。说到俄罗斯的饺子很精致啊，而且特别小，说呢只有2到5厘米，2到5厘米的话应该是跟中国的馄饨差不多大哈。说在俄罗斯的各大餐馆呢都有供应，他们的馅儿呢更为可口，让人欲罢不能。面团一般是由面粉、鸡蛋和水混合制成的，饺子馅儿呢是由牛肉、猪肉、洋葱混合而成，而且呢他们捏出来的饺子有点像意大利饺子的形状，有点像金元宝的形状，可以这么形容。这个俄罗斯的饺子还是挺接近中国的饺子的哈，只不过是有一点小，形状不一样罢了。说到日本的饺子，相比以上的饺子呢，日本的饺子从外形上看呢显得有一点苗条，就是很瘦精致的花边展现了灵巧的手艺。它们的外皮儿很薄，煎里混有猪肉、香葱、生姜以及芝麻油，它们这个馅儿还是挺好的哈，有猪肉、油葱还有芝麻油。油炸过后呢再加以清蒸，出炉后蘸着酱醋调制的汁儿品尝到特别的好吃，会有一种比其他的风味。韩国的饺子，各具特色啊，有的是煎煮的，一口即食，由猪肉和青葱混合而制；有的是蒸熟的，以泡菜为馅儿，需细嚼慢咽；还有一些有拳头般大小的，哦，好大哦，蒸饺是吗？品尝自家包的饺子呢，真的是特别好吃，回味悠长。说到这个土耳其的饺子也是蛮奇怪的啊，说土耳其的传统饺子通常是将牛羊肉和洋葱混合而成，并撒上带有蒜的酸奶调味汁儿。哦，加蒜和酸奶，能好吃吗？他们在阿富汗、美国等国家也很受欢迎，在土耳其他们是儿媳妇取悦准婆家的必备美食，因为饺子越小啊，标志着新娘厨艺越高超。其实中国也这样啊，中国在结婚的时候会去吃这个生饺子。不知道你们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家那边的就是办婚礼的有没有这样的习俗呢？去吃生饺子，然后问新娘生不生啊，新娘肯定会说生啊好啦，开个玩笑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该关门了，这里是仙豆客栈，我是貂蝉。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范玮琪的启程。 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，想到达明天。 哦，稍等啊，刚才看到这个大奇迹留言的说，虽然昨天吃了，今天还是果断再做。今天貂蝉说了这么多奇葩馅儿的，你不行的话晚上可以尝试一下啊，尝试一下这个牛肉西红柿馅儿的，黄瓜鸡蛋馅儿的如果好吃的话来告诉貂蝉啊。